事是更长的电影，放映了三年，我票都还留着，冰上的巴黎脑海中还在旋转，望着你慢慢忘记你，朦胧的时间我们留了多远，一道花的圈圈起了谁改变，如果再重来，会不会稍显狼狈？爱是不是不开口太珍贵？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，我妆都化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记得你叫我忘了吧，你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乎。你说你会哭，不是你。